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飞床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吓支持嘅。咁我哋嘅《风云谷》咧吓，早前咧就讲再咧系跟进呢个台海嘅危机，因为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咧系高调咧访问日本，会见咧日本嘅防卫大臣。两个人咧系开记者会嘅时候咧，海格斯咧所用嘅言辞之坦率咧同埋咧今次同埋日本方面对于紧急啊。是疏散冲绳的部分人口这个战略的计划亦都是公布显示出美日今次呢是严阵以待。尤其海格斯呢我们看他那个记者会里面所讲的用个英文呢他说美日呢是要加强防卫是对付呢他用了两个形容词一个叫做 aggressive, 是侵略性一个叫 coercive, 是威逼性这个呢是对付。第三就用个叫 communist China,叫共党中国，换言之即是叫中共，他不讲 Beijing 亦不讲 China, 是叫 Communist China。包括是海格斯宣布加强驻日美军，增加人数和建立一个美日的联合作战司令部。这个是埋位的，是直情是虚，这个是草拟一个前线那个突发那个作战的危机，已经是布阵了，阵就布了的了，现在就叫埋位，即是等于那个厨房那些送马摆在那里的了，现在有人落单的了，就是大厨和那个后锅二厨呢就是埋位，就将啲送马烧红那个锅是准备呢是开波的了。那这个呢都是一个迹象，另一个迹象呢就是极之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国防顾问梅伟林指出他咧呢个而家唔系退任啊，系现时嘅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啊一位官员啊，佢话台湾应该发展出能够独立抵抗中国军队登陆之后嘅30日嘅能力。嗱，呢个咧系非常之值得注意。啊，佢点讲？佢话台湾经济咧而家系无法维持 GDP 10%嘅国防支出，但系至少咧都应该咧系同美国一样。是占 GDP 3.4%。梅惠林呢就严正指出，他说台湾应该发展呢是能够抵挡中国军队登陆30日的能力。嗱，这个呢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发动台海战争之后的30日啊。前面那些不计啊，是讲呢中国军队登陆台湾之后的30日啊。嗱，这个呢是另一个阶段的，正如呢各位有睇开风云谷呢，我一早已经分析。一旦中国对台海咧，呢个对台咧系发动呢个武装啊嘅军事行动咧，系分三个阶段。第一就系围困，第二咧就系嗰个战争，海军同埋空军啊嗰个直接交战嘅过程。呢两个过程系 A 同 B， 但系最重要咧系达至咧系 C， 就系中国解放军登陆。登陆之后咧就会咧系发生非常之惨烈啊嘅短兵相接啊，同埋嗰个死伤。嗱，登陆咧系有两个咧假设，第一就系喺台湾嘅军队咧系未能够呢个咧系拒绝投降，喺拒绝投降，但系咧喺嗰个譬如话核发电厂啊、炼油厂啊呢啲咧系惨遭中国啊系已经完全点穴同埋摧毁嘅大前提之下，台湾嘅军队系不投降，咁而系登陆。第二就系台湾政府咧。是宣布投降，这个无论是民进党做定是国民党做，投降之后中国军队登陆，然后是部署一个长期的占领，这个阶段是最为惨烈的。但这个阶段正如我们在很多个月前的风云谷讲，假设美日是不介入，和美日介入之后是不够中国那个军队那个短兵相接，是不够他打。梅惠林的意思就是你先不要理 AB 的阶段，不要理我们美日防卫在 B 阶段的时候有没有效，你预最坏的打算就是被中国军队登陆之后那30日你有什么打算，守不守得住。 嗱，呢个阶段咧就随时咧系翻翻去清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呢个咧系最坏嘅啊设想，而且亦最有可能咧系实现，因为好简单嘅啫，因为中国而家嗰种战略同军事思维咧仍然停留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正如呢个俄乌战争。你个个都以为而家啲高科技啊，又卫星啊，又无人机啊，咁样一打咧，一定系一个新阶段嘅战争。但系估唔到咧，系起码头嗰半年啊，吓俄国啲军队啊、坦克啊、装甲车啊，仍然翻翻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嗰个古老形态，系咪？直到近日啊，近年咧系用咗呢啲无人战斗诶、无人轰炸机啫。呢个咧，一旦中国军队占领台湾，台湾内部2300万人，佢里边咧亦都好多系逐水溪以南。好多呢啲強硬嘅台灣本土嘅居民，台北市就好似倫敦，好似紐約啊，喺呢個西方咧係被左交人口咧係佔據，之但係鄉下嘅地方啊，啲細嘅鎮仔，台灣人世世代代住咗咁耐，佢哋是否甘於咧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同埋到時冇一國兩制噶啦，到時仲同你講一國兩制啊？你要我中国习近平用咗咁大嘅军事成本啊，冇咗几只航空母舰，我上台直接咧就系直接管治一国一制，即时咧系实行军法统治，呢啲冇得倾噶啦，唔好再同我讲翻咧系行翻呢个香港嗰只咧咩派行政长官啊，台湾可以拥有自己嘅军队啊，呢啲而家讲出嚟你都唔信啦，所以咧呢个咧就系直接涉及到梅惠林咧就系话美国喺国防层面咧。必须对台湾咧系提出更加严格嘅要求，毕竟台湾面临中国真正迫切嘅侵略威胁。如果台湾希望美国喺呢一场战争里边咧出手帮忙嘅话，系嘛？咁台湾确实需要为停压止战争作出更大嘅贡献，而且必要时系你自己可以独立取胜。嗱，呢个咧，国防顾问咧同埋国防部长海格斯访问日本咧。是相辅相成的。就在这个国防顾问讲话之后的三日，海格斯就到了日本了，就跟这个日本防卫大臣是讲了那番说话了。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台湾内部你有几大的实力和意志，在最坏的情况之下，美日的援军未到，或者美日那个支持那个力量薄弱的阶段里面，你又不幸呢，或者呢在国民党眼中是很幸运地是得到中国军队占领之下，跟着你那三十回合发生什么事，是不是鲍先生？这个很重大 的战略宣示的变化来的。 这位梅惠林呢，他是出席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其中一个论坛会议里面去作出这些预测和计算。以我理解呢，他意思是说呢，台湾是没有能力独立去战胜这个中国的，所以他一定要等美国或者日本的介入，但是美国和日本的介入是需要时间，是需要3到4个星期，所以他就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台湾发展出延迟中国大陆登陆30天的能力。这些是比较别扭的英文，但我讲回人话的意思，就是说是要令到解放军原先计的计划就要打断佢嗰个时间表，令到佢原先嗰个登陆时间表咧要褪后30日。咁呢个当然系一个都几艰难嘅任务。如果我用翻又系二次大战嘅例子咧，就系、是、当时希特拉咧都希望咧登陆英国嘅，希望咧就系占领咗欧洲之后咧，亦都要将英国呢个国家咧就变成佢嘅啊占领嘅地方。咁当时咧就准备咗海狮行动。咁呢个海狮行动去实行之前咧，就是要消灭皇家空军。因为点解呢？因为当时如果你冇呢个制空权呢，你横到英伦海峡去登陆呢，接近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历史上面呢都曾经西班牙无敌舰队都想做过呢件事，结果呢就被击败。咁所以呢打了一场大不利的空战。但当然啦，大家都知道结果最后就是英国皇家空军赢咗，呢个海狮行动呢就冚牌啦。如果用返呢个历史例子呢，即係话个潜台词就是需要台湾的空军或者海军是要夺取这个制空和制海权，和中国大陆是全力以赴去阻止，未必说赢到，但不给中国大陆拥有这个制空制海权30日。因为如果你给他拥有之后，他一定登陆的， 一定登陆嘅时候咧，咁跟住咧，美国就唔够时间咧，去将佢嘅部队同埋嘅武器咧进驻台湾。咁佢要 buy time 啊。梅惠林嘅意思即系话咧，我唔理你台湾点样啦，你死都死三十日嘅时间。而背后另外一样嘢就系你要有坚定嘅意志。嗱，因为睇翻乌克兰战争嘅例子咧，如果当初唔系乌克兰军队咧，是在基輔的西北部啊，個安登洛夫機場之戰咧，能夠殲滅到俄軍的空降部隊，同埋堅守到基輔咧，其實咧跟住嘅美國同埋北約的援助咧，係未必會到嘅。而當時因為見到烏克蘭的堅定嘅意志咧，上下一心咧，其實跟住咧先至有後來咧嘅支援。所以其實台灣咧，亦都要求，即係阿梅惠林嘅意思，即係話咧，要佢表現出一種咧堅決的意志，先至會令到美國同埋日本去投入。如果唔係你一開波投48小時已經冚牌嘅，72小時就投降嘅，咁其實大家而家做咁多嘢，吹咁多水都冇用啦，係咪？ 因為即使得到咧，你抵抗嗰一輪咧，但係咧係打唔夠打，俾中國軍隊咧佔領台灣之後，要美日啊幫你扭轉戰局就困難啦，因為咧個軍隊登咗陸。咁你到時美日啊、海軍啊同埋空軍啊，即使有幾大嘅優勢咧，都打過咧大折扣，甚至係報廢。因為最後咧要咧係日本同埋美國派兵登陸同佢奪島啊！哇，嗰陣時啊，就翻翻去真正太平洋戰爭嘅後期。嗱，呢個咧就係你守30日又好，你俾佢登陸之後守30日好，呢個咧係一個咧啊廣闊嘅一個咧空泛嘅道德感召。之但係咧，你話技術上咧就好複雜嘅，第一。你要俾中國軍隊，你喺出邊撐30日，係啊？首先撐30日咧，埋唔到身。咁你仲有外島嘅噃，澎湖同埋金門。金門嗰度撐唔撐得到咧？可以講話金門咧係最先會陷落嘅，因為你喺金門裏邊咧，離呢個廈門好似香港島同九龍差唔多嗰度咧咁嘅距離。同埋金門島嘅島民咧，係近十幾廿年咧已經受惠於。呢、這個金門同埋後廈門嘅直接貿易啊、觀光啊，嗰度金門嘅台灣人好多咧，你話洗咗腦又好，係被呢個利益啊已經改變咗思想態度又好，係對於幾乎對於中國軍隊啊，係直接話快速登陸金門咧，係已經同蔣介石、蔣經國時代金門馬祖啊，係兩大防衛支柱咧，已經係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講話金門咧，你要與佢係雙手奉上啊，嗰啲人啊！甚至系开城门咧，系欢迎中国嘅解放军吓嗱呢个。跟住啦，金融门陷落之后，对于台湾整个呢个本岛啊嘅军人、政府同埋嗰个人居民啊，有几大嘅心理冲击咧？吓对个意志啊，嗰个系几大削弱咧？同埋嗰阵时最紧要而家就系台湾嘅内乱啊嘛吓呢个国民党、民众党喺立法会咧系占多数啊。吓、那、嗰个舆论啊、心战啊，甚至台湾、台北啊、高雄啊，发动街头嘅暴力示威啊，吓、等等嗱，呢啲咧系全部不可预计嘅，唔系话净系咧短兵相接打仗嘅问题。啊，咁而家咧就系、是、仲有就系、是、中国嘅军队，佢出动几多？而家中国啊嗰个国防预算咧系不断系增加，中国嗰个正规军队咧系超过300万，而台湾咧、那个军队咧陆军咧。正規軍是13万，海軍是4万，空軍就是35000，那個數量是絕對不成比例。然後就要問了，你這個台灣裡面的那個國內或者那個叫島內裡面那個民間的聯防有多少能力呢？是吧？這個都是最重要的。啊！呢、這個嗰個聯防就係、是，所以而家你話你千祈唔好咧就臨急抱佛腳，書到用時咧就方恨少。咁而家賴清德政府你都知道啦，就咧加強咧係叫志願嘅招募啊，嚇、那、嗰個工作係嘛，要達成率咧係超過100%。呢、這個喺馬英九時代同埋馬英九國民黨做在野黨嘅時候，極力反對咧係台灣嘅政府咧係增加軍隊嘅招募。呢个马英九嗰阵时已经可疑噶啦，吓你对比起啊，你嗰阵时啊，效忠嘅蒋经国同埋蒋中正先总统啊，嗰种决心啊，马英九已经彻底咧系已经系一个吴三桂。你面对咧民工武客啊，但系现时咧嗰个台湾啊，嗰个所谓嘅国军啊， 嗰個編制咧係由2020年嘅89%咧就年年下滑到咧，即係啲人流失啊，嗰個軍事人員嘅減少啊，係得翻80%。呢個咧國防部咧為此咧就推出招募同埋留營，即係留守軍營咧係嚟到咧改善，係嘛？跟因此咧就國防部咧宣布國軍今年計劃招募嘅目標咧係高達咧係19,000人。而咧招募嘅效果咧，上半年嘅阶段嘅达成率咧就系104%。嗱，呢个咧就系个效果咧系相当之好吓。咁咧跟住咧佢就宣布咧今年啊嗰个国军嘅招募计划咧目标咧系军官咧系需要3,630人，士官咧系要咧956人，另外额外嘅士兵咧系要14,000人。啊，上半年啊计划嘅人数咧就系8,200多人，咁咧可以讲咧话咧系达成个目标，系嘛？跟住咧就系、是、啊嗰、那个咧接受军训啊，同埋嗰个军事武器啊，旧嘅嗰啲淘汰啊，啊用新噶、啊，嗱呢啲咧成个过程系非常之复杂嘅，包括咧呢啲咧装甲车啊，啊 F5 战机啊，系咪嗰啲巡逻车啊？喂，呢方面咧系需要美国啊紧急啊！啊，系要派军事顾问啊，同佢咧呢个新旧换血啊，同埋你增加咁多新兵，嗰啲新兵啊，是否咧识得用呢啲新嘅武器？仲有再加埋电脑网络啊，嗰、那个咧高科技，整个综合嗰个训练，你估系容易啊？啊，如果中国喺2025年之内就发动军事行为，你而家边度有时间啫？啊，点样守30日咧？这个唔知啊，或者佢真系好犀利啦，系嘛？啊！呢、這个咧，中国嘅山东号嘅航空母舰同埋咧延安号嘅驱逐舰咧，就已经喺上日本嘅宫古岛以南咧400多公里嗰度咧，已经开始游弋。嗱、啊，這個、呢个咧佢入边内部啊，仲有一旦中国军队登陆之后，台湾南部嗱、啊，台湾本土咧，佢登陆嚟讲，佢要迅速占领同埋长久占领系好困难，因为台湾多山，嗰啲咩玉山啊、阿里山啊呢啲咧。啊！裏邊咧嗰啲山窿啊、山卡拉啊，佢嗰啲平原同埋幽靈地帶，主要集中喺台灣嘅嗰個東部、花蓮、台東同埋少少新竹嘉義嗰度落嚟。但係你台灣個民間裏邊嗰啲小鎮啊，嗰啲咩旗山啊、鹿龜啊、嚇美濃啊啲地方咧，你去到咧係冇年輕人嘅，全部啲老人家喺度咧，喺度種嗰啲。菠萝啊，火龙果啊，然后咧摆嗰啲生果喺门口，揸住把扇泼下泼下。嗱，呢啲咁嘅村镇咧，得一条街。啊，你去到个台北都知啦，你睇出边啊，啊嗰啲乌来啊、宜兰啊，啊甚至有一个叫恩哥啊，嗰啲系专门做瓷器。你睇下嗰啲人口嗰个组成已经知啦。啊，嗰度啲人咧都好淳朴，嗰啲农民啊。啊！佢哋自己系咪话够胆攞啲菜刀出嚟肉搏咧？嗱，呢个另一个问题啦，系嘛？定系佢哋唉算啦，算啦，哎呀，中国来了也不错啦，反正有得吃就可以啦。啊，不要我们不要跟他拼命啦。赖清德这个人也不是民进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啦。即系如果系咁咧，嗱呢啲我哋完全唔知啊。啊，美国嗰度有冇研判咧？吓、啊，亦都咧系在所不知啦。所以咧，其实唔系咁乐观噶。整个台海战争咧，你要爆发到咧，台湾可以有力防卫咧，可以讲系点解啊？中国方面喺若干程度系有信心，之但系佢嘅问题就系内部经济咧系唔掂，同埋咧个军心嗰度系咪够胆个个同你搏命？嗱，佢有佢嘅问题，你台湾亦有内部嘅危机，系咪啊？ 当然啦，因为近日咧就全台湾爆发个大罢免啊，蓝绿两营咧互相罢免对方嘅议员，咁啊已经闹到咧啊呢个沸沸腾腾啦，啊亦都咧全部嘅焦点去晒嗰度。咁啊至于其实我哋上一集讲嘅解放军演习，对于台湾嚟讲反而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同埋佢哋好似习以为常，已经系冇咩感觉，危机感亦都唔大。覺得咧啊、都唔會發生嘅，甚至發生咧咁又點咧？咁但係咧，其實唔係冇機會嘅，因為而家是2025年啦，啊可能仲有3-2年嘅時間去準備。咁你睇下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喺烏克蘭戰爭爆發咗之後，波蘭呢個國家就完全唔同啦。波蘭嘅總理咧就表示咧有計劃咧就 向全国的男性呢进行军事训练。虽然他没有讲到是全民征兵，但是已经是意味着这件事了，也都开放这个军事训练给女性。这件事呢就其实在代表了波兰这个民族呢，其实都真的有吸收历史教训，因为他们是多难之国。无论在中古啊，或者去到近代啊，再去到二次大战呢，都是从来都是爆发很多场的战争，被很多周遭的大国入侵的。所以波兰这个民族呢就有这些危机感。咁啊，更加他们可能话会推行一个瑞士模式，因为瑞士呢是全民都要呢去参与这个服军役同要定期的训练的。咁这些咁嘅计划呢，但当然啦，即是台湾究竟能不能够承受得到呢，在现在这样的气氛之后，大家在那个政治的斗争里面落在其中，会不会呢变成他们愿意这样刻苦地去接受这个这样的军事训练呢？现在征兵都不得的了，那募兵都不得的了，即是说请不到人，那行征兵制又可不可以行回转头呢？这个就未知的，真的。那同埋呢对于嗰个抵抗嘅意志啊，咁当然啦，台湾有个地势上嘅优势，比起乌克兰嘅平原多嘅地方咧，的而且确系即系易守啲嘅。咁但系最后亦都要决断于咧军人或者平民嘅呢个咁嘅钢铁嘅意志，因为当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咧，好多平民咧，无论系佢系老师、学生、工人、牙医咧，全部都去当兵嘅，甚至好多女性咧都自愿去到前线嘅。咁呢啲会唔会发生喺台湾嘅民间呢？定係调转大家斗快坐飞机走去，有能力嘅去美国，冇能力嘅呢可能都係去东南亚。再唔系嘅会唔会有啲有啲叫陆配嘅跟阿老婆返大陆安全啲呢？你都唔知喎，因为去到呢个时候嘅时候呢睇唔到呢佢哋嗰种乌克兰嗰种战斗精神喎。所以系比较悲观嘅係。 而家準備咧，民進黨咧覺得咧，立法院裏邊啊，嗰啲所謂嘅藍營啊，嚇嗰啲咧乜內鬼咧，實在太多啦！啊，親中啊，呢啲國民黨嘅立委，佢哋咧要求咧係罷免咧35个國民黨嘅立委，因為咧而家國民黨今日民進黨咧喺立法院度佔多數咧，係正在咧係謀奪啊行政院嘅權力，包括咧係曾行政當局啊喺一個叫緊急事態可以動用支出嘅特別預算嘅權力啊。包括咧呢个国防紧急设施，同埋咧系将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经济状态嘅权力。咁咧，而家国民党咧就力求喺立法院嗰度否决呢个行政当局咧系拥有呢个权力。嗱，一旦咧如果系成功嘅话咧，即系话咧完全可以喺内外配合。而家一旦台海爆发战争，赖清德咧系效法啊！呢個偷襲珍珠港之後，啊羅斯福喺美國國會嘅緊急演說咧，你就唔使諗啦。啊！呢個咧號召全民咧係投入戰爭啊，甚至呢個蔣介石啊係庐山講話77事變之後啊，呢個咧全國咧嚇無人無分老友地無分南北咧嚇，我哋咧進入焦土抗戰，你唔使講呢啲説話，到時咧係冇人聽你，因為到時國民黨會全部否決你，即刻癱瘓。所以點樣講啊？30日咧。3个钟头都守唔到啊！呢个堡垒由内部攻破啊嘛，列宁所讲啊嘛，系嘛嗱，所以呢个咧系参考咗最近韩国嘅事态啊，尹石瑞啊就咁样中招啦嘛，系嘛俾人拉埋啊嘛，所以佢咪即刻宣布进入戒严咯，一话戒严又话佢违宪啊嘛，违宪然后派人去拉佢啊嘛，嗱点解而家佢化险为夷咧？总算梗系美国喺幕后发功啦，你而家一样啫嘛，立法院系占多数。中国方面在2019年之前指责香港呢，就是说香港的民主派企图颜色革命夺权。就是呢想呢立法会那个权力呢是增加来到瘫痪啊这个香港特首啊那个行政权力。当他是面对香港这个呢在自己的统治范围的时候呢，他就会强调香港特区一定要维持强势行政主导，不能够被立法会里面呢是去呢这个夺权，是吧？但是当他那只手未到的那个地方的台湾啊或者南韩呢，他绝对会鼓励立法机构呢是增加权力，是削弱行政啊那个呢任何的管治意志。这些呢就是叫政治的灵活性，亦即是呢是乱搬龙门或者叫双重标准。我一定要强调 在政治的世界里面行双重标准是正常的，是冇任冇得咧，你喺个洁癖道德嗰度咧去指责，哇！你个中共点解喂？你又识得讲话强势行政主导，而家人哋赖清德咪行强势行政主导咯，就系唔俾你行行政主导，因为台湾我未到手，香港我到咗手，我就唔会俾你立法会嗰度抗权，明唔明？所以香港咁多年好多嗰啲内部嗰啲政治争论啊，喺道德啊是非嗰度咧系嘥口水咧，喺我眼中系好可笑。 射手四个字我记得，政治伦理啊，我记得佢哋成日讲 咩政治边有伦理啫？啊，香港嗰啲咩学者啊，嗰啲咁嘢喺度同佢讲，哇，共产党又讲政治伦理喎，吓笑唔笑话？佢文化大革命嗰阵时啊，就连个孔子嗰度孔庙都同你驳烂咩叫伦理啊？啊！嗱，而家咪就系啦 ，exactly 就系咁啦。你嗰三个六配啊，佢话咧，中国应该行呢个武力统一，啊、希望要将中国五星旗插入台湾。你如果要赶走佢咧，你就打压言论自由，你就唔应该啊。但系如果类似啊三个台湾人喺大陆啊话咧，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要用青天白日旗插入上海，即刻拉你，至少判五年至十年，系咪啊？咁你又試下啦，呢啲係咪雙重標準啦？當然係啦，所以台灣好多人喺度爭論呢啲嘢係好幼稚嘅。而家係講緊咧係生死之爭、生死存亡嘅問題，唔係講緊邊個啱、邊個唔啱、邊個違反政治倫理啊？啊，邊個咧係有啊？你唔守諾言啊？嚇、啊，應承過嘅唔算數啊？全部 bullshit。所以而家咧，台灣嗰度咧啊都幾大鑊嘅，就係、是、咧。有朝一日，赖清德宣布是全个台湾进入军事戒严状态，呢一日是越来越近。嗱，对于台湾国民党咧，亦都陷入一个咧好矛盾嘅局面。你成日话咧系民进党，系嘛？系点样唔啱唔啱？系嘛？呢、這个去蒋化同埋去中国化。既然系咁啊，赖清德可以话，既然你哋咁尊崇蒋介石，咁不如我向蒋中正学习。吓，而家咧。国家危机当前，这个国家不要搞错，不是台湾共和国，是中华民国危机当前。我现在呢就走去慈湖那处呢，是协拜蒋介石和蒋经国灵位，跟着回来效法老蒋，是全国进入戒严状态，中华民国在台湾。 再戒严。 是吧？因为这个呢就是讲李登辉那时候取消动员撼乱条例是错的。那你国民党怎么样呢？系嘛？呢啲咪变咗叶公好龙咯，系咪啊？嗱，呢个一定噶啦，政治就系咁荒谬噶啦，兜兜转一个圈咧，系翻翻去原点。你闹闹乜鬼嘢啫？闹 Donald Trump 啊，闹呢、這个闹嗰、那个嗰啲，全部系嗰啲门外汉， 买晒啦。你见到 啲咁嘅学者， 国民党对于解放军演习一句声都唔出，嗱，唔好讲谴责啦，啊，或者系即系表示下忧虑啊，都冇啊。直情好似咧，覺得咧係理所當然，甚至咧啊爭在未呢個燒炮仗，你就見到國民黨咧的而且確咧啊係已經咧係爛到透啊，真係咧全部咧都已經代曬水啊！ 啊，呢、這個裏邊咧當然就係呢個叫馬英九嘅效應啦，係嘛？即係呢個馬英九啊，同埋咧台灣裏邊啊啊誒嗰個叫傅崑萁啊。咁佢多次咧都係率領代表團去中國啊、大陸啊嗰處啊，呢、這個借口兩岸交流啊，呢啲長期嚟講咧，當然交流啊、統戰啊、溝通啊呢啲咧，都係一個目的，就係、是、瓦解你嘅心防，即係話俾你聽咧，大家都係兩岸嘅中國人。當然咧，你咁樣信仰咧，都係你嘅自由啊。但係如果係一個台灣咧，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咧，你就要問過啲選民啊。啊！選民嗰度如果有超過一半咧，係唔同意你咧，咁又點啦？咁你就要按照啊台灣嘅民主議會嘅議事規則啦。嗱，而家問題就係、是、台灣民主嘅議事規則開始咧係要出問題啦，因為民進黨咧又要罷免你35个，導致到國民黨咧又要罷免翻民進黨，同埋咧係準備咧又聯結埋民眾黨咧，係嚟到咧而家識得咧連結柯文哲嗰啲部下啦。你当初上一届总统大选蓝白你又配唔到，吓结果你自行分化，就变咗咧俾赖清德赢咗，赢咗之后佢梗系要对付柯文哲啦。而家你先至话要同民众党联合，民众党唔敢同你咁鹌鹑，啊佢宣布啊强烈谴责， 啊，呢、這個大陸嗰個軍事演習哦，係嘛？當然係得把口啦，係嘛？所以咧，你要咧，即係中國人嗰種內鬥啊，嗰種基因咧係好難克服嘅。民進黨咧，雖然都係閩南族裔嘅華人，喺呢方面又要經歷過美麗島啊。經歷過呢個政治迫害啊，所謂嘅白色恐怖啊，佢呢方面佢整合嘅凝聚力一定高過國民黨同埋民眾黨啊。但係而家咧嗱，你話要互相罷免，立法院個功能咧最尾咧係仍然咧係爆發另一場嘅太陽花，或者天下為公，或者紅三軍。但係呢方面嚟講咧，喺外邊嘅民間民粹嘅領袖亦都係冇咗，例如冇咗個施明德。嗰陣時，施明德就係不滿陳水扁啊！你上咗台之後腐敗，啊，佢有一個道德高地。我係最先第一代爭取民主攞條命出嚟唔要嘅人。而家我唔做總統，但係你做咗總統之後咧，你係背叛台灣人，於是佢可以發動出邊天下為公。但係而家國民黨有冇咁嘅能力咧？你要靠人啊嘛，人海戰術啊嘛。佢隨住佢嘅選民老化，你話你夠唔夠膽叫嗰36萬啊？嘅中配嗰啲女人出曬嚟咧，嗱佢呢方面嚟講咧，亦都有一個先天嘅缺陷，係咪 啊？就算國民黨今次喺大罷免裏邊，佢都揾唔到一個啊 justify 到嘅理由去罷免綠營嘅議員啦。民進黨你唔理，你認同佢唔認同佢都好，佢係理由係因為佢覺得議會裏邊係中共嘅代理人，啲中共嘅啊統戰咧就影響緊呢班國民黨嘅黨員同埋議員，所以咧要清除佢哋出去。嗱，依個都係一個理由啊，你信好唔信好？但係調轉國民黨有咩理由咧？佢只係報復式嘅啫。啊，見你咁對我，我又咪咁對你咯。啊，佢講連一個論述佢都唔能夠去可以攞到出嚟。 但係點都好啦，而家台灣咧，佢嗰個進入嗰個相當之。啊！呢、這個咧三千年華人歷史裏邊一個咧罕見嘅民主嘅狀態，但係咧亦都同西方國家美國、英國、法國一樣，民主嘅機器而家出現一啲咧致命嘅問題。啊！呢、這個美國 Donald Trump 面對民主黨，法國啊、這個、呢個咧馬克龍政府咧係用司法咧係搞到啊呢個右翼嘅 Marine Le Pen 咧係冇得出嚟選，同埋咧英國嘅首相司紀賢咧亦都下令咧要喺網絡嗰度追緝嗰啲咧。是發表嗰啲佢認為反伊斯蘭啊嗰啲仇恨言論，民主而家開始失效。咁咧，你而家台灣啊喺後邊，你嗰種民主實驗全部都係跟西方。喺呢個時候，你又點樣有啲嘅能力啊？係可以啊，係嘛？係動足先機嚇，係修補咧呢個民主議會機器裏邊嘅裂痕。你問美國，美國都唔知道。美國而家只能夠啊，我可以咧係軍事支持你，除非你有啊。这个呢内部抵抗的意志。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看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请加入我们风云会和订阅风云谷，下集再见。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啊、既然我们找到一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走一走这条桥的。 我希望很快有机会我和你就成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處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鳳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萬啦！感激海內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為咗回饋大家，我哋已經進一步加強鳳雲谷嘅內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點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點，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上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